有没有一些回忆不经意想起来会微笑？有没有一些情绪不轻易想起来怕伤心？给自己一些笑容，在晴朗下轻踩着疲倦的舞蹈。给自己一些眼泪，只属于独处时黑暗中的自己。